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雨允，一起来分享老歌。首先我们来听齐秦的《冬雨》。《冬雨》选自齐秦的第五张个人同名专辑，这张《冬雨》专辑是齐秦商业上最成功的一张。这个时期齐秦的创作和演唱也都进入到成熟的阶段，他个人几乎包办了全部歌曲的创作，表现非常完美，尤其是作曲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演唱上几乎也没有使用假声，在编曲上减弱了摇滚色彩，大量运用了萨克斯等乐器来编配，使作品听起来更加流行。 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为什么天空变得如此忧郁？难道是冬雨即将来临？即将来临，为什么你的眼变得如此陌生？为什么你的唇显得如此冷漠？难道是爱情早已不在，早已不在？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早已说明。 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早已说明。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梅艳芳的老歌《小楼风雨》， 继续为您带来王杰演唱的《我要飞》，这是王杰在1990年推出的歌曲，由王杰自己创作，唱出了在爱情当中失败的年轻人鼓励自己继续前行追求美好未来的决心。 面对那爱情失败的我，没有机会选择，我朝朝暮暮努力工作，我非也做，换来的却只有悲伤留给我，站在雨中模糊背影就是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是否真要让我独自在雨中， 逃避多

越过时空相见，每一分钟换成一年，哦，究竟能有多少缠绵。 想爱还是如此。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游子吟》是一首著名的悲歌，它是电视剧《虾球传》的主题歌，也是程方圆的成名曲。 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飞虚体验，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飞虚体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继续来分享老歌。大花轿是霍峰作词并演唱的一首歌，发表于1995年。在1994年，霍峰去云南采风的路上，他的摩托车被撞坏了，只好寄宿在当地的村寨当中，正好赶上新郎用竹竿抢亲。据当地人介绍，新郎新娘呢，都是头一年在山上对歌成功之后，第二年的这个时间再到姑娘所在的寨子里用竹竿抢亲。这真实又自然的动人场面一直让霍峰感动着，但是竹竿抢亲让没见过的人不太好理解，他就把竹竿演变成了大家都能接受的大花轿，于是就有了这首歌。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的笑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啊，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啊。笑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呐、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一无所有》是崔健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一首标志性的作品。在这首歌曲当中，崔健高亢又真诚的嘶吼，祭祀北方民歌的曲子和口语化的歌词，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 世界不会寂寞。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热播，其中的主题歌《千万次的问》也迅速走红。刘欢也已经从一位擅长演唱电视剧主题歌的歌手，转换成了一位能够真正驾驭音乐的音乐人。《北京人在纽约》当中的所有歌曲和配乐创作都是由刘欢完成的，他一个月写下了七首歌和八十多段配乐，具有强大的创作欲望和创作能力，其中就包括这首被千万次传唱的主题歌《千万次的问》。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 小感动，经典加印的小确幸，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当我们分手的时候， 那古老神话像夕阳，隐居在世界的尽头。当我们分手的时刻，也许还期待着握手。 几

起，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不爱不得拥抱，感觉会越来越熟悉。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哦，耶耶，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帆披随我高处眠望，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 哎呀，没双耳朵永远在张开，秋光好离家。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阿牛演唱的《唱歌给你听》，继续为您带来徐怀钰的老歌《我是女生》。这是徐怀钰在1998年演唱的歌曲，那时候的她形象俏皮又可爱。这首活泼跳跃的小曲《我是女生》，展现了小女生特有的羞涩、浪漫和面对追求者的不知所措。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婆迪尼洛，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奇怪的 想你，yeah, yeah, 爱我。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花季未了，这是奶茶刘若英演唱的歌，唱的是爱情远去余情未了的感觉。刘若英的声音充满真情，落寞中有一丝温暖，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 我想要的你却给不了，爱情至今只剩下拥抱，我感觉你想逃我却放不掉，麻烦你来陪我苦恼。我想爱的我拥有不了，缘分强求谁都受不了，昨天开的花朵今天却谢了，伤心一朵幸福一朵值多少？花季未了，你却走了，泪在掉，剩下的绽放，回忆里少。花季未了，雨情未了，直到天亮，也许遗憾。 Concerned with how my tour goes. More money